量算什么东西，真理总是在变，早已注定迷惘，可我还是个人，还是个人啊，我不想变成一个悲哀，也不想变成上艰难行走，流着坚强的泪水放荡，并且迷惘，我们在纷乱的街道上失声歌唱，唱着那美丽而不如人意的生命，自由算个屁呀，永恒算什么东西，总是在变，我已无法分辨，可我不想这样，我还有希望，我不想变成一种悲哀，也不想变成一个凡夫，我想在死去之前决心，为了心里的骄傲和光明，我不想变成一种虚头，也不想变成决心，为了生命的尊严与梦想。

站台，漫长的等待，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，喧嚣的站台，寂寞的等待，只有出发的爱，没有我未来的爱。